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时光里，我奋不顾身的空虚，我把忧伤给了你，也把快乐都给了你，我只是透过你发梢看到了春天的来临，我们的那份这句话有神秘是善良的日子，在那些荒芜岁月里，我义无反顾的荒芜，你把孤寂的给了我，也把眷恋的给了我，我竟是赢过你双眸，看到了阳光的蔓延，我们的那棵老橡树又闯下去到了天堂，遥望那迷样的时光，善良的日子，我只是透过你发梢看到了春天的来临，我们的那封这句话由生于变成了金黄，穿过那青葱的岁月，体验着不羁的彷徨，我们就这样 OK， 开场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汪峰《闪亮的日子》，在2015年收录的专辑《河流》当中啊，这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因为从汪峰的创作当中，在这张专辑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所谓的双唱片改回了单唱片的形式，而且呢，也是用这种所谓的平和的眼光去观察事项，少了很多很多那种特别悲伤的东西啊，反而是那种更直接的体验。还有里面其中另外一首歌推荐给各位，就是叫《河流》，在他的几乎后来的每场演唱会当中都是全场大合唱的曲目。 OK， 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明明你我只不过差了姓名，明明你我身份证都有色，为何没带真皮仿似缺陷，为何着到高罩会高过人，权力或多于用什么收买，你到底要几多几多身家先参拜，你那天晴一早意外，标准怎理解，低踩高分是什么神态。 Fly With Me 来自温岚的这首歌，当时也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啊。就是会觉得你看到了秋天了嘛，然后像这种比较浪漫的情歌好像在这个时节来听比较适合，而且在北京啊，秋天虽然说很短暂，但也是可能一年四季当中对于北京城来说是一个最美的季节。 OK， 好享受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又让人有点忧郁的时刻吧。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跟单车有关的一些运动的常识。 I'm gonna cry.

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要站得住我的你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又算什么人物，别、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轻功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成长，你态度的自信光芒，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成长，你在一切自信光芒，敢于和天在较量， 勇敢说不了你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 又算什么人物，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足够平凡足够狂放，也许有我就不一样，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生长，你带路的自信光芒，逆风飞翔的凤凰，逆境之中你生长，你占一切自信光芒，敢与和天再较量，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在今天呢还是延续我们本周的主题啊，跟各位来聊一聊骑单车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常识吧，或者说能应用到的一些小 tips， 但是这期跟各位说的是不要做什么。我理解各位啊，特别是在上这些动感单车课的时候，特别是当教练的那种气氛烘托出来，包括音乐的节奏响起来的时候，好多人可能在单车房里面都是一个群魔乱舞的状态，甚至还要站起来骑。当然了，在这里面呢要提醒各位，为了保证安全啊，通常在我们的这个单车的房间当中灯光是比较暗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这种会员的一些擦碰或者受伤是很难发觉到的，所以提醒大家在骑车的过程当中，第一是手不要离开自行车的把手，第二是千万千万不要站起来，还是将你的屁股啊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之后啊坐在凳子上去享受整个单车的这种快感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

是你的爱，我的心也渐渐的安定。离别多少的离别，一次次出现在我生命里，有些经历我不愿回头，有些记忆却永远在心里。我的爱因你盛开，不管在寒冬还是春天，只有爱为你盛开，不管在今生还是 谁在去寻找